跟你谈过的这个撤销之后呢，他进到这个讲义104页以下来谈出个人背景。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废止其实从104到106都有谈到废止的考题。好，那我们来看到讲义的106页以下。 刚刚有谈到说，如果是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违法的都在117，那合法的处分呢，你要再分，看它是一个受益的合法，还是一个负担的合法。好，负担的合法在122条，受益的合法在123条。那刚刚讲到，重点都会摆在。 合法的受益的部分。好，合法的受益处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哦，法条怎么规定？这个条条叫7哦，123条，因为都一直接考。他说，授予利益的合法行政处分呢，它怎么规定？授予利益的合法行政处分呢，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可以由什么？可以由原处分机关依职权为全部或一部的废止。 我请问同学哈，这个一二三条这样的规定本身看起来哈，一个合法的受益处分原则上是可以废止还是不可以废止？看不出来。好，那这个合法的受益处分，你说这看不出来，这样看不出来嘛，对不对？好，因为它没有什么原则跟例外的规定嘛。但是我们也讲过了，合法的受益处分它的什么最大？存续力最大。好，在所有的行政处分当中。 存续力就以合法的受益处分最大，有没有印象？因为在依法行政面前，合法的处分，哦，这个不应该轻易的动摇啊。那受益处分仍有信赖利益啊，哦，所以由于它的存续力最大，最难加以事后废弃，所以原则是不得废止，可以吗？那学说上认为呢，只有什么？ 只有123条，那5种情况才是例外可以加以废止，了解吗？例外可以废止的情况是那5种情形，啊，只有符合那5种太阳，一二三条那5款，啊，一二三条的一，那是5款，只有符合这5种太阳的话呢，才例外可以加以废止。好，那这观念你有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5款，啊，其实可以分成三大块。 第一款啊，第4款跟第5款，第一款跟第2款，还有第3款，我们分3块来看。首先，先请同学来看一下它的第4款在讲什么，一二三条第4款。他说，行政处分所依据的法规或者事实事后发生变更，啊，法规跟事实事后发生变更，致不废止该处分会对公益有重大危害。举个例子，举事实变更好了。 譬如说，今天机关，这我昨天有讲过一个例子，机关给某甲，啊，这是甲的山坡地，机关给某甲呢，一个给他一张执照，让某甲来经营这个休闲农庄，啊，休闲农庄，好，我给你一张执照，让你经营休闲农庄，那这个是一个合法的受益处分，大家很高兴，那故事我再调整一下，跟。 跟昨天故事刚好相反，现在是先给你休闲农庄的执照，好，那甲可能能够已经经营好了，那经营一段时间了，那后续呢才发现什么？这个一天越来越多什么？台湾猕猴、台湾黑熊，那还是一样，一整个都包围我的这个休闲农庄，好，后来呢，很多野生动物，很多的野生动物集中在这个休闲农庄，那主管机关想说不对啊。 如果在继续让这个休闲农庄的开设的话呢，它会对附近的野生动物的保育呢有一些影响。好，所以就基于这样的考量，好，行政处分做成后，事实发生变更，什么事实啊？野生动物聚集的事实。好，那自不废止这个处分会对公益有重大的危害，啊，对野生动物保育这样的法益呢重大危害。 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行政机关还是可以来事后废止这个执照，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一个合法的受益处分，事后因为事实或者法规发生变更，好，那。 那如果你不去废止这个执照，会对公益有影响。啊，所以基于公益的考量，基于公益原则，来暂时的牺牲掉了依法行政跟人民的信赖利益，赞同我的意思。好，那是第四款。那第五款也是，第五款它是一个概括条款，它说其他为了防止或除去对公益的重大危害，啊，基于重大公益的考量，那我都可以来事后废止这个执照，可以。所以你可以讲说，第四款跟第五款一个共通的特征，都是基于什么？都是基于重大公益的考量，都是基于重大公益的考量，就是它的共通特征。那第一款呢？我们看一下哈，第一款，第一款法规准许废止，什么情况是法规准许废止合法受益处分？譬如说，我给你一张执照，啊，给你一张驾照，那但是呢？驾照可能是民国，比如说九十五年核发的驾照，啊，驾驶执照。那后续呢，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这一天哈，甲呢可能肇事逃逸。那肇事逃逸，依照道管条例的规定，可以做吊销驾照，可以吗？啊，肇事逃逸我就吊销驾照。道管条例所讲的吊销。这个动作就相当于是我们行政程序法的废止。为什么是废止？因为今天九十五年这张驾照是合法还是违法？没有作弊，是什么？是合法。啊，这个驾照当时考取的时候是合法考取的驾照啊。那有问题是民国一百年肇事逃逸以后才有问题啊。啊，所以民国一百年来吊销九十五年的驾照，这个吊销的动作。性质上就相当于是什么合法受益处分的废止。那为什么这个合法受益处分可以事后加以废止？因为什么？因为道管条例有授权。来，这个道管条例有授权给行政机关可以事后来吊销驾照，在特殊情况。好，所以法规准许废止，给自己举个例子，就像什么？就像肇事逃逸，道管条例有授权可以吊销驾照。来，这个啊，吊销驾照。好，那第二款是什么？第二款跟第三款哦，你可以注明一下，它其实都是我们行政程序法九十三条第二项所讲的附款。啊，行政处分有时候可以添加附款，可以。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行政处分的附款。来，请同学翻到你的行政程序法九十三条的第二项。九十三条的第二项，它的附款的类型有哪些啊？这个我们待会会详细介绍，只是先给你看一下跟本条有关的程序法九十三条。好，九十三条的第二项，他说哈，前项所称的附款如下，好，哪些附款呢？第一个是期限，啊，第二个是条件，第三个选项负担，好，行政处分有时候可以添加一个负担，好。第四个呢，选项保留行政处分的废止权，啊，保留处分的事后废止权，啊，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啊，这样子，先请同学在第三款，在九十三条第三款旁边注明什么？注明一二三条第三款，然后在九十三条第二项第四款旁边注明什么？一二三条第二款。可以，可不可以接受？就是写一下法条而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刚的一二三条的规定。一二三条第二款它怎么讲？一二三条的第二款，它跟你讲说，原处分机关保留处分的废止权。好，举个例子，譬如说啊，我今天主管机关呢核发给甲，好，在这个譬如说甲这边是什么内容？和忠孝东路好了，在忠孝东路，哦，让甲呢能够来设所谓的书报摊。现在应该没有书报摊这种东西了，以前有吧？以前就有所叫书报摊，给甲一个经营许可，让甲来这个贩卖书报，啊，哦，来贩卖书报，啊，经营一个书报摊。但是呢，我主管机关哈，给甲这个经营书报摊的许可， 啊，我可能会添加一个付款。我怎么讲？我说，这个书报单现在给你，是因为中孝东路最近呢车流量比较少，好像越来越少人去中孝东路逛街啊。那假设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目前的交通流量还好，所以我给你书报单的许可。但是如果啊，未来假设交通的流量过大的时候呢，我主管机关是可以事后，我将来是可以事后呢来废止你的书报摊，啊，那这就是什么？丑话说在先，我先给你一个书报摊许可，但我跟你讲，这个书报摊未必是永远的。如果将来有一天这个忠孝东路两旁的交通流量过大的时候呢，我主管机关是可以来事后废止掉你的这个书报摊的这个执照。啊，那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行政处分添加付款，保留一个事后的废止权限，这样来做的意思。啊，所以将来如果真的交通流量过大，主管机关来事后废弃这个执照呢，这个废弃的动作就是一二三条第二款，这样来做的意思。好，这第二款。好，那第一款跟第二款哦，在解释上呢，有一个共同特征，什么特征呢？当事人对于这两款的废止哦，事前有没有预见的可能性？就你事前可不可以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的执照会被废弃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今天你会知道说，只要交通流量过大，那这个执照就不保了嘛。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肇事逃逸啊。肇事逃逸你也知道啊，你在考驾照就知道说不可以肇事逃逸啊，不然会吊销驾照，是不是？所以第一款跟第二款的共通特征是什么？是当事人对这个处分将来有一天有可能被废止掉，是有这个预见的可能性。啊，我们事前啊对这个处分受益处分有可能事后被废止，事前是有预见的可能性，事前可预见。事前是可预见到这个废止处分将来有可能被做成，啊，事前是有预见的可能性，啊，可预见到这个执照是有可能被废止的。那我请问同学啊，第四款的情况，当事人事前有没有可预见性？第四款的情况，你说第四款是什么？第四款是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我给甲一个休闲农庄的许可，那我怎么知道说？当时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一夕之间来了这么多的台湾猕猴，包围了这个农庄？啊，所以当事人事前是缺乏什么？缺乏可预见性。他对于这个事后的事实会发生变更，或者法规会变更，是缺乏所谓的可预见性嘛？是不是？啊，所以我说这个是当事人事前无可预见性。啊，事前对于这个事后的废止呢是没有可预见性的，事前无可预见，乖乖，事前缺乏可预见性，可预见什么？可预见这个执照的废止，对这个执照会被废止掉，它事前是缺乏可预见性。好，那这是一二跟四五的一个差异。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款在讲什么？第三款在跟你讲说啊，不负担的行政处分，受益人未履行该负担。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我主管机关呢，今天给这个甲这个企业呢，给这家公司呢，啊，给他一笔这个研发基金，啊，给他一笔补助的奖金，研发的基金，啊，给他一笔钱呢。那我给这个假设给这个甲，比如说给他，就是给宏基啊 ，A 神，给 A 神呢两亿，这么多，给他两亿啊。那给他这笔钱的目的是希望宏基能够去从事一些高科技的研究，啊，所以我今天主管机关在做成这个研发基金的许可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负担的啊，就是一个受益处分添加一个负担，什么负担？从事高科技的研发，啊，科技的研发，啊 ，Acer 呢有研发的义务，啊，必须要去从事一些高科技的研发，好，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受益处分添加负担，啊，负担这种负担。 说什么是负担呢、啊？负担就是一种义务的科予啊，行政机关在行政处分之外，又额外的对人民科予啊这个相对的义务啊，科予义务啊的行为就是一个负担。好，那如果今天 Acer 呢拿了这笔钱，没有去从事高科技研发，而跑去组一个棒球队，啊，我是从建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请问同学，主管机关可不可以事后废止掉这个研发基金？可以吗？为什么？因为一二三条的第三条跟你讲，受益人未履行该负担嘛，啊，受益人如果未履行该负担，就构成这个行政处分得废止的事由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就有时候行政机关会在受益处分做成的同时呢，会添加一个负担。啊，那如果说负担的行政处分，受益人未履行这个负担的内容的话，就构成主处分得废止的事由。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一二三条第三条。那么请问同学，这个时候 Acer 他可不可以预见？啊，他什么时候这个基金会被废止掉？可不可以预见？他当然可以预见，因为他故意的，他明明知道说拿钱要去办事啊，却拿钱不办事嘛，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当事人还是一样，他事前是可预见，他是可预见到说他的这个受益处分将来在什么情况之下是有可能被事后的废止掉，他是有可预见性的，好吗？好，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谈？这样谈的目的是在于说，如果当事人对这个处分事前是缺乏可预见性，啊，对这个处分的事后被废止是缺乏可预见性，那主管机关将来去废止这个执照，就势必会影响到当事人的信赖利益，这样有的意思吗？这个才有信赖利益的保护，啊，只有第四款跟第五款才会涉及到信赖利益的保护。那反过来讲呢，如果是一二三这三款呢，有没有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没有，这个没有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哦，因为他们事前都可以预见到这个执照将来是可能被废除掉的，哦，那就会阻却了信赖，就会阻却了信赖保护的成立。再来解释意思吗？好，那接着再往下看的是说，我们有讲过说哈，废止一个行政处分，原则上效力是什么？是溯及还是向后失效？向后失效。好，所以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呢，你可以这样讲，这四种情形之下，废止之后的法律效果，废止后的法律效果都是什么？都是这个125条的本文。125条本文是什么？125条本文是向后失效，啊，一般的情况我们就向后失效。但是如果是123条的第三款，那就不一样。123条第三款这个情形啊，它废止后，啊，它的法律效果呢，由于当事人恶性重大，啊，他是明明知道说拿这个钱就要去办事，他却没有去从事高科技研发。所以法律效果依照125条的但书，我们来看一下但书怎么规定。但书啊，125条的但书呢，107页哈，他说，但受益人未履行该负担啊，导致行政处分受废止的话，发起来可以溯及既往失效。为什么要溯及失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配合108页有一个什么127条。所谓的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返还，而且你必须要溯及失效，那才会使得这笔研发基金呢，甲跟 Acer 拿的研发基金呢，成为事后无法律上原因而获有利益，好，那才机关才可以对甲呢来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还有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配合125条但书溯及失效，再拉什么？再拉127条。主张不当得利，啊，机关在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然后这一块就会连到什么？就会连到你在行政诉讼单元会去讨论的，行政机关要对人民行使不当得利的返还，它的行使的方式到底是要透过行政诉讼，还是要透过行政处分移送行政执行？这样来说，我的意思吗？就又有另外一个考点。 都可以接受。再一次哈，我说今天一二三条第三款是当时的恶性重大，啊，所以我不但废止掉这个执照，不但废止掉这个研发基金，我还要让它溯及失效。溯及失效的目的是要把钱要回来，啊，配合不当得利把钱要回来，啊，那不当得利把钱要回来，该如何行使这个不当得利的返还的这个动作呢？如何要钱呢？要钱的方式，这是另外一个考点。要钱的方式呢，到底行政机关是要透过行政诉讼法第八条，啊，上法院来加以主张，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做处分，啊，做下命处分，令当事人返还，当事人不返就直接移送行政执行，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考试的争点，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我们都在谈，啊，目前就先到此，啊，到这条线为止，啊，就是考试的时候有两套法条你要去记的，哪两套法条？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一二六，啊，现在一的，我们先看一下一二六条好了，一二六条，一二六条怎么讲？一二六条在各位的讲义107页哦，他说，你把它画起来哦，原处分机关依照123条的第四款跟第五款，啊，要废止一个受益的合法处分，啊，注意哦，他说讲四跟五哦，啊，这两款。那对受益人因信赖该处分所致的财产上损失，应啊应圈起来，再圈合理，啊再圈损失补偿，啊应给予合理的损失补偿，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有两套法条，要请同学把它记起来。哪两套法条？当你看到啊，来我再提一下，当你看到的这个题目是一二三条的第四款跟第五款的时候。你要马上想到什么？一二六条，他们是一套的，他们不可分。好，一二三的四跟五会连到一二六，他们是一套的。好，当你看到一二三条的第三款，你就要马上想到一二五条但书跟一二七条，他们也是一套的，他们不可分。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只要你看到废止的事由是跟第三款有关。都同时会想到一二五代书跟一二七条，只要你看到废止的事由是四跟五这两条，同时想到一二六条，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考试的时候的一个掌握的一个关键，啊，你这样记就很快了。好，那以上呢是跟同学介绍整个废止的一个最基本的架构，啊，就是记这两套法条，这两套法条。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看一下细部的条文。细部条文，再请同学看到这个124条啊，细部的部分。124条也是有个处置期间，啊，他说123条的废止应该是废止原因发生后多久？看起来2年内。啊，这个是从废止原因发生后开始算2年内。好，那126条第二项，刚才没有看126条第二项。那126条第二项在看之前呢，他要你先去看一下120条的二跟三，好，所以我就先看一下120条的二跟三。好，120条的第二项在讲什么？好，120条是违法受益处分的撤销嘛，对不对？好，那第二项是讲说这个撤销呢要给当事人补偿。那这个补偿的额度，啊，画起来不得超过受益人应该处分存续可得的利益，啊，就超额补偿金，啊，不可以说，啊，这个补偿的金额还比当事人的损失来得高，啊，第二项这很简单。好，那第三项呢，他说关于补偿的争议跟补偿的金额，相对如果不服气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向行政法院提什么起诉诉讼，啊，比如说今天他把你的执照给撤销掉。他只愿意赔你30万，但是你可能损失50万，那差额的20万呢，你就可以上法院打起诉诉讼来加以主张，可以吗？这简单。好，121条看一下，121的第一项我们看过了哈，这个撤销权2年内要做成这个撤销的动作哈。那第二项呢，前条的补偿请求权，啊，前条就是120条了哈。前条的补偿请求权，自行政机关告知其事由时起多久，因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啊，自处分撤销时起，逾5年者一同。 我跟你讲，这句话完全不用记。为什么不用记？因为你已经记过了。我说什么意思？我们之前在跟同学介绍什么？介绍这个五险愿望。我们介绍说广义的国家责任，它的时效有没有影响？我们说有违法，违法的国家行为，人民请求国家赔偿。好，那合法的国家行为造成人民的损失，人民请求什么？损失补偿。我写清楚一点吧，这个应该是损害赔偿，然后再带国家赔偿。违法的侵害行为，人民是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法条都在国家赔偿法原则啊。那国家赔偿法的时效是多久？第八条，他说多久？啊，两年。啊，最多不超过多久？五年嘛。我问一下，啊，从你知道开始算两年呐、啊，那从损害发生之起不得逾五年。我问一下，这个数字有吧？是不是在国教室有上过啊？哎，好，我就今天还是在这边讲而已，还在国教室啊。两年跟五年嘛，这个数字有印象。好，好，这是国法第八条嘛，对不对？那我们说过损失补偿的法条，像什么？像执行法四十一条，执行法四十一条第三项，那个合法的及时强制人民请求损失补偿，时效是多久？一样，一模一样。而且呢，那今天也是一样。这哪一条？121条第二项，啊，行政程序法121条第二项，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当你今天要请求损失补偿的时候，这个也是多久？两年，最多是超过五年，都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你就一起记啊，了解我的意思吗？考试的时候忘记那个数字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年份记得起来，对不对？好，好，那同学可能会有疑问。哎，不对啊，你这边写的是合法，但是121条是放哪里？放违法的撤销，那怎么会这样？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嗯，有这个疑问了。好，那给我解释啊，应该还是我这个疑问吧，是不是？那你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一下子合法，一下子违法？哎，同学你想清楚哎。我们题目是什么？今天机关对某甲呢，做成一张执照，这个执照是一个受益处分，我事后要来撤销这个执照，可以吗？我撤销这个执照对甲的信赖利益有影响，所以我要给甲信赖利益的补偿，可以吗？那我请问你是哪个行为是违法？是一还是二？啊，是一是违法。对不对？是这个违法，是这个执照违法，所以我因为这个执照是违法，所以我这个第二个动作叫什么？叫撤销。但这个撤销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合法，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还是合法的行为导致人民权利的侵害啊，那还是请求损失补偿，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违法是指原处分违法。好，因为原处分违法，所以事后的废弃叫撤销，但这个撤销本身是合法，因为合法的撤销处分导致人民权利的侵害，所以人民是请求信赖利益的损失补偿嘛，这样他就有的意思嘛，所以没有冲突哦，没有冲突哦。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121条的地方。那刚刚的这个刚刚是126条的第二项嘛，他就跟你讲说，那120条第二跟第三项，还有121条的第二项，与这个前项规定呢，也加以准用。就是不管是在撤销或者废止呢，人民要请求损失补偿，那个时效都是两年跟五年，那就有意思吧？可不可以接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这些比较细部的部分，这个时效倒是考试相对是比较少考，那重点是考这些，考什么？考这个架构，这两套法条，这两套法条，所以这个是你第一个要会的部分，而且你知道这个轻重会写，啊，重点是这边，啊，那个是比较少考的部分，而且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合法的受益。 那再来给我看一下合法的负担。第二个问题，合法的负担在考试上其实也是比较低，但是还是要看一下。他说非授予利益的合法处分，非授予就是什么？就是负担嘛。好，负担的合法处分可以由原处分机关依职权为全部或一部的废止，但是废止后仍因为同一内容的处分或依法不得废止的话，就不再执行。它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讲说，他先把这个行政处分呢分成所谓的，你看讲的超细啊，分成所谓的裁量处分跟基数处分。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分？因为啊，来看一下这个弹书，弹书有一句话，他说废止后仍因为同一内容的处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废止后仍因为同一内容的处分，这句话就代表着这个行政处分是基数处分，就是谁来做都要做出相同的决定。你即便把它废止掉了，比如说假设今天依法行政机关依法呢对甲的违规，法律是规定对甲的违规依法就是应停工，法律是讲应停工，没得改啊，甲的违规行为一定要做停工。那如果今天行政机关把这个停工给废止掉，那依法他还是得什么？依法还是得再做停工，那就干脆不得废止了，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法规已经讲说，甲这种违规太样一定得做停工，那你就不可以废止掉这个停工处分，因为你即便废止掉之后，你依法还是得再赶快做一个停工处分，不然违法，了解吗？好，所以在基数处分的情况呢，基数的合法负担处分原则上是不得废止，就不得废止。啊，他说废止后仍因为同一内容的处分就不得废止。啊，那裁量处分呢？裁量的处分原则上是得废止。啊，裁量处分为什么原则上得废止啊？譬如说今天行政机关对甲啊做成一个停工。这个停工在法规上是得做停工，啊，可以做停工，可以也可以不做。那行政机关可以考量违规情节轻重嘛？啊，当时做的停工，那我可能事后发现甲已经去改善了，那改善过之后呢，就可以把停工给废止掉了，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既然是裁量处分，代表行政机关可以做，他也可以不做，可以去做停工，也可以不去做停工。好，所以他自然可以事后把这个停工处分考量违规情节来事后加以废止。那除非什么？除非今天例外法律有明文，好，例外法律有明文规定，啊，要求这个裁量处分不得废止，好，否则的话呢，原则上都是裁量处分都是行政机关的裁量权限，可以任意加以的，可以依行政机关的裁量权来事后加以废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实务上的裁量处分跟基数处分哪一种比较多啊？有没有概念？实务上其实是哪一种多？裁量处分居多。好，往往行政法规都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权限，所以实务上是裁量处分居多。也因此，考试如果问你说合法的负担处分原则上是得废止还是不得废止？得废止，了解我的意思吗？原则上就是得废止。可以，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发现哈，有四种行政处分：违法的受益、违法的负担、合法的负担、合法的受益。原则上都是什么？得撤销、得废止。除了什么是例外？合法的受益，合法受益它是例外。为什么例外？因为存续率最大。啊，因为存续率最大，所以原则上是不得废止。那就有意思吗？好，都可以接受。同学，你开始摸头发了，好不好？赶快擦了，赶快擦了，头发它跟猪尾巴一样会出油了，不适合摸了，把头发剃掉了，好不好？我说男孩子啊，是男孩子，太不好意思，我这声音就是没办法起来了哈，所以就是有会有这种催眠作用哈，那你自己要去多涂点万金油了，提升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子。我早上去给他又再再推一次哈，我说你这个礼拜，他说师兄，你这个礼拜呢比上个礼拜哈元气更少了，怎么会这样子？那不管，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原则上是什么？这四种行政处分是什么？原则是得撤销、得废止。除了什么是例外，合法的受益处分是例外。好，那以上呢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哎，那考试如果问你说，在行政程序法上有没有哪一种情况是应撤销、应废止的？这边就是得撤销、得废止哦。好，那有没有什么是应撤销、应废止的？有哪一条？昨天讲过129条，你看129讲说，如果程序再开，程序再开之后呢，那这个有理由，当事人主张有理由的话呢，它是应撤销、应废止，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来看到几个考题哈，你看到讲义的104页。104页呢，去年调查局这个考题，相对简单，我们看一下。他说哈，张三，张三又出来了。张三呢，向主管机关申请加油站，那主管机关审查后发给他一个许可。那张三完成这个加油站新建要开始营业的时候，民众才开始激烈的抗争，可以吗？好，那主管机关就以这个加油站附近的幼稚园、老人，会影响他安宁安全为由，要废止掉这个张三的许可。好，请问你，当主管机关在废止这个许可的时候，应否通知张三来陈述意见、听证？主管机关的废止是否合法？有损失要怎么救济？先想一下，这个考试的时候你要一点一点看。好，今天在核发这个加油站的许可的过程哦。这个加油站的执照是合法还是违法？加油站执照是什么？是合法，对不对？这个加油站执照本身是合法，看不出来违法的情形。好，那是因为事后他说这个发给他这个许可之后，要开始营业的时候呢，当地民众才开始去抗争。好，所以当时在做成这个处分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情形是合法的。那这个合法的受益处分，你事后要废止是哪一款？哪一款？这个是不是事实事后发生变更？好像题目看不是那么出来，看不出来是不是事后的事实发生变更啊？但至少是什么？至少是第五款。第五款是什么？第五款是其他这个基于重大公益的维护，对不对？那个123条的第五款啊。其他为了防止或除去对公益的重大危害，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题目呢看不出来是第四款事实发生变更的情形，但至少是什么？至少是第五款这个基于公益的考量来废止这个执照。那如果是第五款，就会带到什么？126的损失补偿，了解吗？就会带到126的损失补偿。那126的损失补偿，如果今天你请求损失补偿，行政机关拒绝你，你要怎么救济？你就上法院打几步诉讼嘛，对不对？那上法院打几步诉讼，就走诉讼法第8条，一般几步诉讼，了解我的意思吗？只要是人民跟国家请求金钱的给付，单纯请求金钱的给付的话呢，都走第8条，一般几步诉讼。好，那这个废止要不要给当事人陈述意见或听证？陈述意见是什么？只要是对人民的负担处分、不利的处分，都要给人民陈述意见嘛，原则嘛。那这个有没有？这个有，可以吗？受益处分的事后废止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负担处分。原来给你受益处分，事后把这个受益处分给废弃掉，那个废弃的动作还是一个负担处分，还是一个不利的处分呢？所以这个题目有陈述意见，原则有陈述意见，但是有没有听证？听证就要看法规有没有特别规定啊，了解吗？那如果法规没有特别规定，听证基本上是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啊，107条啊，有没有印象？所以通常考题那个答案都会是有陈述意见，但是听证没有，或者是听证是依照机关裁量啊，人民就没有那个请求权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调查局的一个考题。那98高考也是一样，也是相对的简单。他这样考， 看九八调查，九八高考，九八高考他这样问你，他说这个甲呢，高雄市民甲，甲在这个加油站，高雄市甲加油站公司，抱歉，你再设一个新的加油站，向高雄市政府申请核发一个证明书，并且获得市政府核准，你把核准圈一下，好，那经济部也还是同意，然而业者在开始施工后，因为附近居民基于加油站设置地铁跟国小距离不到100公尺，好，会危及国小师生的健康安全，所以就抗议，那要求市政府停止业者的施工，好，那高雄市政府呢也就因此去废止掉这个证明书。好，那请问你哈，第一小题，高雄市政府核发的这个证明书的法律性质为何？这个应该不难啊，就考你的第一个行为嘛，好。第一个，这个证明书处分是什么？你考试都怎么写？行政处分，那分数就一点点而已啊，你要小题大做啊。好，从法律性质认定上，它是一个行政处分，符合92条。那你同时可以再去想啊，我们在行政处分的分类上有跟你谈到啊，好，依照它的内容不同，可以分成什么？下命、行程跟确认处分，它是哪一种处分？证明书的核发、执照的核发是什么？是行程处分。行程处分可以。行程处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小题大做嘛。你第一点可以排除它是92条第一项的行政处分。好，那如果是从内容来做区分呢？它是一个可以立即变动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政处分。那如果你是从它的效果来做区分，它是一个什么受益处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样你懂不懂如何小题大做？就是说，它只是单纯考你这个法律性质，那你同时可以去谈它的类型、分类的类型。好，那第二小题，高雄市要合法的废止这个证明书，要具备什么要件呢？这个也不难，就123条哪一款？可以讨论是第四或第五款，四或五嘛？那看起来呢，算不算是一个事后的事实发生变更？那你就要去砍他说到底这个，这些是什么？这个距离国小啊，那国小到底是先设还是后设立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是国小是事后才设立的话，好，那当然就是事后的事实发生变更。好，那如果说今天国小是本来就存在的，那还是可以去用到第五款啊。基于重大公益的维护，还是可以来废止这个执照嘛，了解吗？所以第二小题可以谈一二三条的第四款或者第五款，啊，四或者五，啊，那一定有五可以用。好，那既然是四或者五的话，所以会带到什么？会带到126条，啊，126个，那126是你写第三小题，126，啊。第三小题他问你说，那甲公司呢，在实体上要如何主张其权利呢？就是可以通过126条来主张信赖利益的补偿，是不是？那你就写126条可能太单薄了，你可以再写什么？写信赖保护原则啊，对，你去写信赖保护原则的意涵啊、要件啊、法律效果啊，都可以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一个高考的一个考题。好，那没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个跟各位律师考题有关的，这个96年律师考题，96律师，96律师他这样考，他说，某市原住民事务主管机关 A 为了鼓励其原住民市民到国外留学，那就订一个96年原住民人才培育的计划，来补助原住民市民到国外留学半年到一年，那这个有一个甲。他获得这个补助，他提出一个留学半年的申请，那主管机关 A 审查之后，给甲的处分当中啊有核准甲的申请，那每月呢核发给甲生活费跟补助费之外，并且规定甲在公费期间不得无故返国，并且在留学期满应立即返国，可以吗？好，第一小题，他问你说。 这个处分书当中规定，甲在公费游学期间不得无故反国，游学期满应该立即反国，它的法律性质为何啊？啊，这个法律性质为何？我给你公费的补助，生活费跟补助费是一个受益处分，在受益处分之外，又要求当事人在留学期间不得无故反国，这是科予当事人一个什么？不得反国。在留学期间不得反国的不行为义务嘛，而且就科予当事人一个不行为义务嘛，啊，那又要求说你留学期满要马上回国，等于是科予当事人留学期满之后的一个行为的义务嘛，赶快回国嘛，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可以讲说呢，这个题目本身它的第一小题呢，考的就是行政处分添加什么？添加付款，哪一种付款？啊？添加负担，这种付款，为什么是添加负担？我们讲过，什么是负担？负担就是科予义务，啊，科予当事人，啊，行政法上的义务，科予当事人义务。只要有科予当事人义务，啊，不行为义务跟行为义务，这个都算是所谓的负担，了解吗？好，那既然是，那就是这个就是程序法，啊，可以再注明程序法。93条的第三款啊，第三款这个添加负担啊，这第一题。那第二题呢？他怎么写啊？他说甲在公费期满没有立即返国，决定留在留学期留在留学国 ，A 可以怎么处置啊？我们讲过啊，负负担的行政处分，受益人未履行该负担，构成什么？构成主处分得废止的事由。什么影响？所以讲说一二三条第三款啊，这个都写过了。第三款就要马上连到什么？连到125条但书，再连到127条，构成不当得利的反抗。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第二条，了解吗？第二条。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律师的考题，所以你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在废止这一块的考题啊，就两种考题，两种题型，要么是考一二三的四五。配126，要么是考123的3，配125跟127，就这样子而已，不难。好，那以上呢跟同学介绍完毕这一块。那接着呢，我们要跟同学来谈一些比较进阶的考题。这个进阶的考题呢，你就要回到讲义来看，回到讲义的前面。进阶考题的第一种考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98页有一个八九补考，我们看到94委任跟八九补考这个题目。那我要解的是后半段，他说台北市政府的废娼跟复娼在性质上为何？这其实已经这个案例已经很早的案例了。我们讲过这个，当时呢，在陈水扁、陈前总统当市长时代，他是废娼嘛。那后来呢，马总统当市长时代，他是复娼嘛。好，那我们是要透过这个题目来帮同学去提醒一些行政法的一些概念。之后呢，再回复这个工商许可证，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三阶段，最早是先核发工商许可，然后去废弃掉这个工商许可，啊，最后呢再回复工商许可，了解吗？好，那他问你废娼行为的法律性质，你就必须要先去定义工商许可证本身它的性质为何。好，那工商许可证当然是一个行政处分，这个没有问题。 只是说这个行政处分它是什么，是合法还是违法的行政处分，而且因为当时就在争啊，争说 当时呢主管机关最早的时候在核发工商许可证，它其实并没有台北市，它其实不是透过台北市议会的自治条例来核发的，就当时这个工商许可证的核发呢，它的法源依据当时是有争论的啊，缺乏这个法律的具体明文，缺乏法规的依据啊，做成这个工商许可证，所以你就要去探讨说，那到底这工商许可证啊，在核发的过程，它的法源，这法规的基础够不够啊？那如果说你认为呢，这个法规基础不够的话，代表这个处分是什么？是违法的行政处分。那如果你认为够的话呢，它是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这种题目是开放式的在写，就是要你去假设各种情形啊，有可能是合法，有可能是违法，那都是在去判断说到底在实务上的那个法源的位阶够不够。好，那如果今天工商许可证当年是合法的处分，我的事后的废弃叫什么？叫废止，对不对？这个事后废弃就叫做废止。我又给你一个信，合法处分，我这个就叫做废止。等于是我做出一个废止处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今天我当年是一个违法的工商许可证，我的事后废弃叫什么？叫撤销处分，可以，我可以接受。再往下谈，那复仓呢？复仓的行为就要看先前这个废止处分或者撤销处分有没有合法还是违法，一样啊，都要去谈啊。每一个行政处分有没有法，有没有法源依据啊？所以这个废仓的行为本身还是要谈有没有法源依据啊，可不可以懂我的意思啊？好，那如果说你这个废止的废仓的这个行为本身你认为它是合法的话跟它是违法，那待会的结论会就不一样，下面有合法跟违法。 好，那如果今天你认为说这个废仓的行为法源的位阶是够的啊，是合法，那代表现在的复仓行为叫什么？叫废止。废止什么？废止一个废止处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废止掉一个废止处分啊，那我们就可以称作是废止处分之废止。废止处分之废止，好，在教科书里面是称作废止之废止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很怪，废止之废止，你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我就是说废止处分的废止，或者说废止处分的事后废止，这样子。废止处分的事后废止。好，那如果今天这个废仓的处分是一个撤销处分，那它的位阶够，那我们称作什么？啊，这个称作撤销处分的什么？撤销处分的撤销处分之什么？不是撤销，合法的，是什么？废止啊？还是我的意思？这边还是废止。只要是合法都是废止的，了解吗？好，那如果说当初那个法源位阶不够是违法的话，那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废止处分之什么？之撤销。我已经有那个颜色，我用白色写。好，那下面是什么？啊，下面就是撤销处分是什么？撤销。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分析出来，分析起来啊，分析起来呢，大概有这四种情形啊：废止处分之废止，废止处分之撤销，撤销处分之废止，撤销处分之撤销。还有这个废止处分是名词，这个废止是动词，可以吗？后面动词今天是名词啊，那就可以。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啊。那学术上还在跟你谈说，他们认为废止处分之废止这东西很奇怪啊，所以有些学者呢不承认这种类型啊。那我觉得这样太复杂了，考试的时候呢，你不用写到那么细，你就以这四个来加以呈现，这样就觉得很完整。而且，就考试的时候呢，你要培养这种解题的这种思考流程，好，就是逻辑很扎实啊。你去谈说工商许可证有没有法源依据，好，然后废娼的行为有没有法源依据，都会去打开有各种的情形来谈。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第一种考法，比较进阶的考题。那第二种进阶考题是像我们讲义的99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96年政大的考题。这考题是这样讲，他说，行政程序法117条的前段有谈到违法处分，就是在法定期间经过之后可以加以撤销。他问你三个小题，处分机关还没有提起诉愿前可不可以撤销？诉愿过程当中可不可以撤销？如果将来被法院判决驳回，可不可以加以撤销？好，看一下，第二种考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在讲什么。这个题目是在讲说，今天行政机关做成一个停工处分，那这个停工处分做成之后呢，他如果行政机关自己发现这个停工处分他当时做错了，是违法的，那请问一下，在三个时间点他可不可以在三个时间点呢分别可不可以来撤销这个违法的停工处分。第一个点是什么？第一个点，他是跟你讲说，在还没有提起诉愿前，在当事人还没有提起诉愿前，这第一个时间点，还没有提起诉愿前，可不可以加以撤销？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说，在诉愿或者诉讼的审理当中，可不可以依职权撤销？已经提了诉愿，在诉愿的审理阶段，或者在诉讼的审理阶段可不可以加以撤销。好，那第三个点是什么？第三个点是在法院判决之后可不可以加以撤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要去探讨说行政机关的职权撤销这个权限，在各个阶段有没有加以限制它的撤销权。那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会谈到程序法117条。程序法117条有一句话，其实解释上会有一些争论。他怎么讲？他说违法的行政处分，来，同学去看一下法条好不好？我们这不会查了，待会再查。他说好，违法的行政处分在什么？在法定就近期间经过后，原处分机关得依职权维权不回复的撤销。好，这一句话看起来好，请问同学，行政机关要撤销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它的撤销的时间点，是不是以法定就近期间经过后才可以加以撤销？不是啊，他这样写啊，法 法定期间经过救济期间经过后才可以加以撤销。那法定救济期间，法定的救济期间是什么？停工处分做成后送达后的三十天，对不对？三十天是他的诉愿，人民的诉愿期间。那从117条的文意解释看起来，似乎是什么？似乎是要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后，行政机关才可以去行使撤销权。懂我的意思吗？似乎文意上看起来是这样解读，但是这个解读基本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行政机关的职权撤销117条，它的立法精神是什么？要回复依法行政的。啊，我就是发现我做错事情了，所以我要依职权来主动的加以撤销。既然这个条文的精神是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依法行政原则怎么会有空窗期呢？怎么会变成是说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后，你行政机关才可以去动用你的撤销权？对呀、啊，你想想看，我如果停工处分今天做成给当事人，我隔天就发现我做错了，难道我还要再等29天吗？不可能。那你说，那为什么立法者会规定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后这一句话呢？啊，立法者谈这句话的意思，他只是在讲说，啊，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前，你行政机关当然可以撤销一个违法的处分，纵使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后，你行政机关亦得也可以去加以撤销。啊，所以他写这句话的目的是只有一个考量，他要提醒行政机关，你们不要误会，啊，你的撤销权绝对不是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前而已，救济期间经过后，进到了诉愿或者诉讼阶段，你都还是有权来加以撤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讲义的99页下面哈，我们就给你提示，我说这句话在解读上呢。学说上，这个一般是认为呢，应该解释成什么？纵使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后，亦得为之，了解吗？即便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之后呢，啊，也可以去撤销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法定的救济期间，它只是对人民救济权的一个限制，啊，限制人民不得再打诉愿跟行政诉讼，逾期就不得再提诉愿嘛。但是法定的救济期间，啊，并不是对行政机关撤销权的一个限制，了解吗？救济期间是对人民救济的一个限制，啊，他要求人民要限期，要赶快去打行政救济，啊，那这个救济期间并不是在对行政机关职权撤销的一个限制，啊，这是观念你要特别注意。所以第一个小题可不可以撤销？可以，没有问题，啊，这可以撤销。好，那第二个小题呢？如果案件进到了诉愿阶段，可不可以加以撤销啊？案件一旦进到了诉愿阶段，好之后呢，到底有没有阻却行政机关的撤销权？这个其实在实务上引发很多的讨论啊。曾经呢，我们的国税局啊，就曾经有对人民做成科税处分。那课税处分做成后，甲不服气，甲就跟财政部去提诉愿，可以吗？那提了诉愿，在诉愿审理阶段，在诉愿的审理阶段，国税局发现这个处分是违法的，发现他的处分是违法的，那当时就在实务上引发一个问题。我国税局已经这个案件，因为当事人提了诉愿，所以整个移审到了诉愿管辖机关。那到底在诉愿阶段有发现这个处分违法，我国税局可不可以依职权加以撤销？啊，就引发这样的问题。那以及什么？以及后续呢？进到行政法院，啊，在行政诉讼的审理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发现这个处分违法，那到底？在诉愿阶段或者在行政法院阶段，可不可以由国税局呢主动依职权加以撤销？那国税局在实务上有一个行政函令，它有发布一个函令给下，抱歉，财政部有发布一个函令，财政部有发布一个解释函令下达给各区国税局。啊，他说，如果这个案件还在诉愿阶段的话， 啊，那你国税局发现，你可以主动依职权撤销。但是如果案件一旦进到了法院，我们就尊重法官的什么审判决定，那就有意思吗？所以目前实务上财政部的立场是这样子，案件一旦进到了诉愿阶段，发现处分违法，主管机关可以依职权撤销，国税局可以依职权撤销。但是只要一进到法院，他会跟你讲说，哎，这个我们尊重法官的判断，那我们就不再去依职权撤销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啊，这是目前的行政机关在财税机关的实务的做法，这个做法完全不合理啊！为什么不合理？哎，你要不要撤销跟人家审判处理有什么关系啊？你要不要撤销是看你有没有那个 guts 啊，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撤销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好，那跟法官审判独立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啊。好，不是说案件一进到法院之后呢，你的依法行政的职权撤销权就因此而丧失啊。好，所以依照学界的讲法是跟你讲说，在各个阶段啊，在诉愿前、诉愿中、诉愿后、起诉前啊、诉讼审理当中，甚至待会的诉讼终结之后，都可以依职权加以撤销了。而且职权撤销本身跟什么审判独立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是说我基于审判独立啊，所以就阻止这个职权撤销，不是那回事。那就好，那更何况呢，看到我们像这个诉愿法的58跟80啊，这我们以后再看啊。这两个法条呢，也有谈到说在诉愿阶段原处分机关可以依职权撤销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可以吗？好，所以你先知道说其实这个题目的答案呢，其实三个阶段都可以来加以撤销。好，那特别是第三个阶段要稍微补充一下，第三个阶段陈明老师的书当中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讲，看一下那个八号三，好，八号三是跟你讲说这个诉讼法214条确定判决的效力啊，基于什么？基于当事人及其继承人啊。但是撤销诉讼的确定判决对被告机关而言啊，是可以其不得从为被撤销的行政处分，并没有限制其被弃原处分的这样的权限啊。所以原处分因为判决而确定的话，不妨碍行政机关从为失职的决定。你说这个在讲什么？来，我稍微举个例子。陈明老师这一段话的他的意思是这样讲，例如说今天机关对甲做停工，停工处分做成后，甲不服气呢，甲就跑去打行政诉讼，打诉愿跟行政诉讼。好，那如果今天行政法院第三部，第一步是停工，第二步是我打行政救济，第三步是什么？行政法院判决撤销，我判决呢撤销原停工处分，这第三步。那第四步是什么？第四步是说，好，行政机关在你法院判决撤销停工处分之后呢，再对甲好重为停工处分，那可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第一个问题，好。我先做停工处分，停工做成之后呢，我打行政救济，行政救济行政法院判决撤销原停工处分，撤销之后行政机关啊再重新对甲呢做成相同的停工处分，那可不可以？第一个啊。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第二个例子是说，行政机关啊对甲做停工处分，停工做成之后甲打行政救济，上行政法院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呢驳回啊，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认为甲的主张没有理由，把甲给驳回，那这个驳回的判决也已经确定了。好，请问一下，如果事后行政机关发现他的停工处分做错了，他可不可以主动啊？这第三步，主动呢，依照117条 来职权撤销这个领公处分，懂我的意思吗？有两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说，啊，他先做领公处分，我打行政救济，我的救济被驳回，法院判决确定，判决确定了之后，行政机关才发现他做错了，要依职权撤销。啊，那可不可以依职权撤销？了解吗？那陈明老师那一段话是讲什么？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啊，这个第二个案例哈，行政机关的职权撤销可不可以？可以吧？了解吗？这个确定。确定的判决呢，并没有阻止行政机关啊不得事后来废弃原处分，这样就有意思吗？那个职权撤销权限本身并不会受到这个判决的这个拘束啊，因为我行政机关真的发现这个处分违法，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法院都没有发现嘛，那没有发现，但是我毕竟还是做错了啊，所以我基于依法行政，我还是可以去撤销原处分。好，那陈明老师认为说呢？这个行政法院的确定判决的拘束力会拘束原处分机关自己不得重新做这个停工处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法院判决对行政机关的重为停工处分有拘束力，但这个地方呢，行政法院的确定判决不是拘束行政机关不得做一一七，好，就这个判决不会拘束行政机关的一一七，了解吗？好，但是哈，我请同学这边旁边注明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做停工处分？我们未来哈还是要配合大法官368号解释，要一起观察。因为368号解释对这一块，它是采取一个区分说的观点。好，在某些情况之下，还是可以重为停工处分。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这边先补充368，我们之后再来跟你介绍368，好吧？这两个都考过，这两个案例都考过，所以你稍微掌握住了。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看到讲义的看到这个讲义的100页，讲义的100页，100页呢，这个90年律师的考题，我们看一下，100页。这个题目有点复杂，你还要不要解释一下？好，题目怎么讲啊？题目跟你讲说，90年律师嘛，他说甲原任职在内政部警政署，在1989年10月1号申请中央公教人员补助购置住宅贷款啊，学于同年12月28号调任台北县警察局。那至于前项申请业经这个相关的委员会，在90年2月10号以90住啊不配置 BA 号函啊获准啊核准获配这个公教人员的补助的啊这个住宅贷款啊，我们先到此，我们先谈什么哈？他什么时候申请？申请日是89年10月1号。10月1号，我提出申请，不申请补助。89年10月1号申请补助，他什么时候获得？在他说90年2月10号有 A 函。90年2月10号有 A 函。这个 A 函呢是什么？是核准。核准补助，好，再往下谈。那他要跟你讲说，并且在90年6月18号以一个 B 函啊通知甲啊去银行办理贷款，啊，所以有一个90年6月18号有一个 B 函，这个 B 函，这个 B 函在讲什么 ？B 函在通知这个当事人，好，通知这个甲呢去办理这个贷款。好，那再来呢，再往下看哈，他要说，直到90年8月15号，内政部就以内人字第 C 号函，这个函告公务人员住宅及福利委员会，好，说甲呢已经调任了。好，我们先到此，这有个 C 函在90年的8月15号。 这个 C 函是什么？ C 函是谁通知谁啊？刚刚 A 函是行政机关通知人民嘛，对不对？那 C 函是什么？啊 ？C 函他跟你讲说是，内政部来通知这个福利委员会嘛，啊，所以是内政部去通知这个福利委员会，可以吗？好，再往下谈。那他要跟你讲说呢，这个 C 函他是讲说，甲呢已经调任台北县警察局，那此时该委员会才发现甲是不符合这个中央公教人员购置住宅这个辅助的要点。第三点，申请者须为中央各机关学校编制内任有公职满一年好的公教人员。你把那个中央圈起来，中央圈起来，因为当时呢甲是在地方，在台北县警察局啊，可以吗？好，那这个主管机关认为呢，这种中央的公务员呢，他有这个优惠，啊，这是他的差异啊。那在1990年9月19日就以那个第一函撤销代管资格，啊，所以1990年9月19日，啊，就一个第一函，这个第一函是什么？是撤销，就行政机关呢来撤销甲的贷款资格，撤销甲的资格。可以吗？可不可以接受？就是他一连串的生活事实，他有 A、B、C 这四个函。好，那他说，如果你是甲原委任律师，这个原写错了，要改一下，原来委任的律师。好，那请问你提起救济的标的为何？好，那又应该如何主张？好，我先讲哈，他是什么时候调任的？他是在90年12月28日调任。89年12月28日调任，好，89年12月28日调任，调任。那今天主管机关就认为说呢，你已经调任到了地方，那我今天啊可以获得这个补助的资格，是只有限于中央的公务员才能够获得补助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哈，题目它是问你说，这个如果你要提救济哈，你的救济标的应该是哪一个？我先请问同学，这 A、B、C、D 这四个函呢，它的法律性质个别为何 ？A 是什么？啊 ，A 是什么 ？A 这个核准应该是一个受益股份，对不对？好，所以它是一个受益股份的性质。那 B 是什么 ？B 这个通知呢？机关通知人民，啊，你已经获得核准了，那可以去办贷款了。那只是一个什么？就一个客观事实告知给人民知悉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观念通知，可以吗？所以 B 只是一个观念通知，观念通知。好，那 C 是什么？机关内部的文书往来，机关间的文书往来。啊，这个内政部通知委员会，这个以后会讲到。机关间的文书往来呢，都是所谓的内部行为。那这种内部行为在定性上是所谓的行政事实行为。机关间的文书往来都只是单纯的事实行为，可以。那 D 是什么 ？D 就是撤销嘛，撤销甲的这个资格。好，他去撤销这个 A 函嘛，撤销甲的资格嘛，所以这撤销当然是一个行政处分。只是说这个撤销甲的资格的这个行政处分啊，这个行政处分我们把它拉过来，这个行政处分在定性上啊，到底是哪一种行政处分啊？你说他是代表撤销啊？我跟你讲，这是考试的时候最容易误解的地方。有时候他的用语是讲撤销，有时候讲废止，那你都可能会误以为说老师就跟你讲明了是撤销，其实不然。还要去判断说，到底今天原处分的性质为何？原处分是违法，这个部分的确是撤销；原处分是合法，那是什么？那是废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还是得去判断，到底这个 A 函的核准，啊，我单纯依照一个行政命令来做出这样的核准，做出这样的给付行政，那有没有违法等等等。啊，所以你必须要先去探讨一下 A 函的法律性质。 如果 A 函你认定上是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好，先去谈 A 函才能够谈 B 函。A 函如果是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的话，那代表什么？代表今天这个 B 函呢，就是一个废止，就是一个废止处分。那如果说今天 A 函是一个违法处分，代表什么？代表 B 函就是一个撤销处分。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先到此哈。题目第一小题问你什么？你的争执的标的是哪一个？你是律师，你会争哪一个标的？你会争 B 嘛？对不对 ？B 函才是你的争执的标的嘛？这个 B 是关键通知，没有好消息吗 ？A 对你有利啊。那 C 是内部行为，这也不能够争讼，所以你的争执标的是 B， 这第一小题，了解我的意思吗？第一小题是你争执的标的，那你要先去定性一下 A、B、C、D 这四个法律性质为何？为什么不是争 A、B、C？ 理由何在？好，那为什么是争 B？ 因为它有法效性，对你是不利，负担处分对你不利，所以你是争执 B 函，了解吗？好，然后第二题再去谈说，那如果你是争执 B 函的话。你在争执上呢，你可以主张哪些理由？好，那今天是一个什么？今天是一个受益处分。如果是一个受益处分的废止，我再写过来。如果是一个受益处分的废止，受益处分的废止，受益处分的废止，就会想到哪一条啊？啊，就会想到一二三条啊。合法受益处分的事后废止啊，对不对？那一二三条，那如果你是他的律师，你会怎么谈？你会去谈说你要废止可以啊，但是看有没有第四款跟第五款的情形，好，那会连到一二六条的信赖补偿，了解吗？好，那如果你今天是下面的情形的话呢？下面是什么？是受益处分违反受益处分的撤销。那你会怎么谈？谈哪一条？谈117嘛。那117条这个职权撤销，职权撤销之后，好，人民要主张信赖保护有两种情形，要么是117条的第二款，好，这个是所谓的不得撤销，好，那要么是什么？要么是120条的这个可以撤销，但是要给人民信赖利益的补偿，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架构是这样子，这样去分析的。然后你再去填入说，到底这个个案当中，到底是上面还是下面，你可以去讨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受益处分的废弃用的法条123、126、还有117、120，好不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这个考题呢，你要用这样的架构呢去讨论，这样才会完整，才会精确。好，那没有问题之后，以上就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行政处分的废弃的单元。好吧，那就只能这样子。那我们就明天继续把不管谈完，才能够进到行政契约，好不好？我还是再次帮同学再把第三回带过来，第三回跟第四回都要带。好，我们要谈完不管之后，再进到行政契约的单元。拜拜。 快要分解。